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期待各位下载，您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新闻。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件事情，国际空间站曙光号太空舱发现了裂缝。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近日表示，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曙光号功能货舱发现多条裂缝。据报道，宇航员检查曙光号时，在多处发现非穿透性裂缝。考虑到空间站机组成员先前在俄星辰号服务舱发现多条穿透性裂缝，曙光号上目前发现的裂缝可能会越来越大。空间站宇航员2019年9月发现空间站少量漏气，大约一年后在星辰号服务舱过渡舱盖内壁确认并封堵住两条裂缝，但仍未能彻底消除漏气现象。据专家推测，漏气可能与微陨石或太空垃圾碎片撞击国际空间站外壁有关。不过俄罗斯航天局认为，漏气问题目前未对空间站内宇航员的安全构成威胁。曙光号是空间站首个太空舱，于1998年11月升空。按最初设计，空间站应于2015年退休，但之后服役期两次延长，目前延至2024年。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先前说，空间站某些陈旧的设施或该退役，漏气现象敲响了警钟。 哎呀，真的是万物都有寿数啊，包括国际空间站当中的各种舱段都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曙光号太空舱呢发现了漏气，其实在此之前呢，星辰号也有漏气，而且呢曙光号呢早在2015年就退休了，只有延寿延到了2021年。接下来呢，估计此类的问题还会更多，这也是国际空间站呢即将它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的某种先兆吧。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希腊山火烧毁了9000多个蜂巢。 希腊今年夏天发生的山火毁坏大片松林，导致9000多个蜂巢被毁。希腊蜂蜜年产量预计减少至少5000吨。据报道，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受灾尤为严重。希腊松树蜜65%产自当地。雅典国家天文台数据显示，埃维亚岛过火面积约4.6万公顷。当地火灾烧毁的树木大多数是松树。希腊养蜂者协会主席瓦西利斯·杜拉斯说，古老松林的毁坏给希腊养蜂业带来重大损失，希腊每年的蜂蜜产量将因此减少至少5000吨。他估计松林恢复成火灾前的样子需要至少30年。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年经历酷暑，多国发生严重山火，包括以色列、希腊、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土耳其穆拉省的蜂蜜产量也因火灾大幅减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生态学教授多安坎塔尔奇表示，新种植的松林要长到适合产蜜的程度，最长需要25年。 关于蜂巢被烧毁了，其实大家可能更担心的是不是没有蜂蜜了呢？哎，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担心的是，接下来这蜂巢当中曾经要出生的小蜜蜂或者已经长大的蜜蜂都没了。没了以后呢，对于整个这片生态环境，对于其他植物的繁衍后代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难去统计的。不过呢，对于像松树这样的影响呢，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呢这也是一种蜂媒的植物，也就是说它们的花粉实际上是通过蜂来传播的，蜜蜂呢给它能够带来一定的传播的作用，但绝对不是说是最重要的。那么也许影响的不是松树本身，而是其他的树种。最后呢，再和大家在这个时段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和西班牙著名的西湖因为污染变成了一个臭湖有关系。 西班牙梅诺尔西湖因农业污染水质变差，最近2周湖中数百万鱼蟹等生物死亡，数万人近日来到湖畔集会哀叹这个美丽的西湖变得面目全非。 当地官员表示说，截止目前，从梅诺尔西湖捞出的死鱼等生物增至15吨。卡塔赫纳市市长诺埃利亚·阿罗约说，这是一场环境灾难，梅诺尔西湖生态环境急需治理。组织者估计，当天有多达7万人参加湖畔集会，他们中不少穿着黑衣，手拉手默哀1分钟，表达对梅诺尔西湖遭污染的不满和惋惜。还有人打出标语，紧急救助梅诺尔西湖，呼吁采取治理措施。梅诺尔西湖是欧洲最大的盐水系湖之一，位于西班牙东南部，是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按媒体说法，梅诺尔西湖如今因污染变成散发着恶臭的一汪绿汤。专家表示，农业生产导致大量化肥渗入梅诺尔西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湖中藻类等生物疯长，导致湖水缺氧，最终造成大量生物死亡。这种状况因西班牙今年夏天的炎热天气变得尤为严重。2年前，梅诺尔西湖曾有3吨死亡鱼蟹被冲上岸。 来说一说西湖啊，其实先来说的是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怎么写？刚才我们读西湖，您可能觉得这是不是粗细的细呢？当然不是了。大家知道，在日本呢，用很多的汉字来标注它的地名，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新泻，啊，那个字儿呢读泻。那么去过的朋友，包括呢对于这个地名有印象的朋友，就会想起这个泻怎么写。实际上，西湖的西就是这个字儿，但是呢，在西湖当中我们要给它读西。西湖是什么呢？是海湾被泥沙堆积封闭形成的湖泊，沿岸的这些水流呢会把泥沙带到海湾突出的部位，流速减慢，堆积下来就形成了沙嘴，沙嘴呢逐渐的发展，一点一点往长长，一点一点往上涨，那么逐渐就形成了窄而长的沙堤，最后呢就会在海边割出一个西湖。可以说呢，这个西湖以前里边是海水，但是随着泥沙的沉积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湖。我想我是海，但实际上最后变成了湖。其实西湖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片生态，因为有一些西湖呢，它的沙堤是每隔一段时间啊，这个沙子呢就会被冲开，海水就会补进来；而有一些西湖呢，永远就和大海隔开了。那么再加上呢温度的升高、水汽的蒸发、其他一些污染物的流入，那么有一些西湖呢也会变成臭湖。但有一些西湖呢是会周期性的变为臭湖，因为一旦有新的海水补充进来了，那么湖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一些微生物，它们也重新也会被换代，所以这个也是自然界呢所造就的鬼斧神工的作品之一啊。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学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共同聆听的是一位天才少年的故事。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作为材料学科领域的未来，石墨烯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前沿科学的热门话题。2018年，一位22岁的少年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面，他就是中国青年科学家曹原。而今年仅有25岁的曹原，自2018年以来，已经在相关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近日，他又荣获了2021年度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青年物理学家最高奖麦克米兰奖。正所谓“材料未来石墨烯，少年天才新成绩”。曹原在石墨烯研究领域有着怎样的贡献？他获得的麦克米兰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天才少年的石墨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故事。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啊，叫曹原，今年呢，仅仅只有25岁。他在2018年呢，发现了扭曲的双层石墨烯的超导性质以来啊，已经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人送绰号“石墨烯的驾驭者”。今天我们来说曹原，原因呢，就是在几天之前，他刚刚荣获了2021年度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青年物理学家最高奖麦克米兰奖。 这次呢，获奖呀，也是为了表彰它在扭曲双层石墨烯中超导性和相关量子现象的开创性的发现和探索。曹原在石墨烯的研究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刚才我们提到的麦克米兰奖又是怎么来的？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罗慧谦。罗老师，晚上好。 哎，您好。 今天我们来说曹原。估计呢，很多非物理学科的或者不太了解石墨烯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刚才呢，我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曹原之所以受人关注呢，主要就是他研究石墨烯，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请罗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曹原究竟是谁？他在石墨烯的研究领域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所以曹原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已经看过很多了哈。 嗯， 他是咱们这个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的。现在呢正在这个 MIT 啊，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 嗯， 他研究的这个方向呢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转角石墨烯，就是他是用了石墨烯作为原材料啊来研究其中的一些物理性质。 嗯，您跟他讲到转角石墨烯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大家先搞清楚石墨烯是什么哈。石墨烯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想我们生活里面经常用的石墨啊，就是我们的铅笔芯、 嗯、 对吧、 嗯， 铅笔芯之所以能够写字，就是因为它这个石墨可以很容易一层一层的剥离下来。 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石墨一层一层不同的剥的话，剥到只剩下只有一层原子层的话，就是世界上最薄的啊、 嗯、 最薄的只有一层原子的这个原子层，这叫做石墨烯啊、 嗯、 这就叫石墨烯了。那他做了这个叫做转角石墨烯，就还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两层石墨烯，大家可以想象哈，两个只有一层原子厚的这个特别薄的东西把它叠在一起， 嗯， 而且呢还要转一个角， 嗯， 这个角很小，大概只有一点几度， 嗯， 刚刚说过就是石墨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六角的，就像我们的蜂窝一样哈、 嗯、 只不过你就看看只有一个原子的六角的格子， 对， 然后你把两，曹原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双层石墨烯把两层石墨烯落在一起，有大家想用两层的六角的这种格子堆在一起、 嗯、 再转个角度、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看到什么，你看到可以看到那种像眼花了一样的感觉哈、 嗯、 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这个物理学上把它叫做摩尔纹啊、 嗯、 摩尔纹很容易哈，大家回家自己拿两个透明的这个光盘叠加一看一下，就光芒表面的反射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本来一个很小的格子的，但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子的这种东西， 嗯， 啊，就只有在这种所谓的转角石墨烯就很容易出现， 嗯，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转角？转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结果？ 是这样，石墨烯呢，它本身它就性质特别的那个多啊，比如说石墨烯它有导电的性质，可以千变万化，你可以自己去改变它的导电的特性， 嗯， 那你。搞两层以后呢，你相当于什么，你的自由度又多了一个，对吧？你就可以从这个石墨两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控它的一个新的物理性质。那、 嗯 嗯、这个双层石墨烯实际上在以前，就是在曹原他们之前呢，实际上理论上就已经可以算得很清楚了、 嗯、 啊，就是具有一系列的物理性质。但是你实验上要做起来，那真是挑战非常大，因为大家想单层原子的东西你还要落在一起，还要落一个、 嗯。 这么小的一个角度哈，很难很难。 嗯，您的意思是这个实验啊，要是真的要让人去操作，这还是一个技术活，没那个技术、 嗯、 连这个实验都做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跟曹原本人了解过哈，就是他能够做成这个的话，其实跟他自己的很多努力是分不开的。就是他刚到他们组里的时候、 嗯、 他们是没有，他们相关的设备是做不了这种实验的，就进度达不到、 哦、嗯， 那他自己呢去改进了操控这种两层这种落起来这种设备， 嗯， 然后包括从头到尾啊，从机械的，从后面的软件的控制，他从头到尾自己全部搞了升级了一番，终于就能做到了一点。 哎呀，真 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对 啊、哦，那说到石墨烯，再说回曹原呢，我看到啊，他现在呢发的很多文章都是跟石墨烯的研究有关系，而且呢，无论是 Nature 啊，还是 Science 呀、啊，这种顶级的学术期刊，他已经发表了八篇。对于很多科学家而言，终其一生能够发表一篇都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25岁的曹原已经发表了八篇，哎，是不是研究石墨烯就容易来在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发文章呢？ 也不见得哈，石墨烯实际上是真正能够手工制备，大概是在好多年前了啊，大概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已经好多年前就已经能做出来了，所以说到今天已经不算是特别热门的。但是这样的，就是它代表的，就是有了石墨烯之后呢，它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科研方向啊，叫做这个二维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人工的去制备这个材料，看我们一层一层原子，对，剥出来只有一层原子，然后落上就可以落成别的不同原子呀，我可以不同的落法呀，对吧？我们可以像堆积木一样去改造我们的微观世界的材料，这个整个研究领域呢叫做二维材料。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在这个领域里面，相对来说你发这个 Nature 也好 Science 也好这种高端论文会相对容易一点。那么潮源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研究，他这个转角石墨烯啊，它涉及到高温超导，也高温超导是我们物理学界就是追求了几十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题目啊。那么你对这个这么难的一个研究方向，突然间有了一个新的思路，那当然又加上本身这个领域它用的这个材料又是非常火的，是吧？所以自然的话，受到大家关注就是非常的高。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新闻当中提到了给曹源呢发了一个奖，叫做麦克米兰奖。甚至呢，写新闻的人啊，我还没跟大家分享到这一句啊，说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奖是追着曹源给他发的。以前呢，是曹源好像年龄没到，还是什么学位的毕业年限没到，所以他还没有办法领这个奖。现在时间一到啊，就发给他了。请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麦克米兰奖的相关的背景，以及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是追着给他颁奖呢？ 首先我先想澄清一下，这个追着给颁奖倒都不至于，是吧？世界上聪明的这个天才少年多了去了，是吧？也不一定是他啊。那个麦克米兰奖呢，首先我们要得知道麦克米兰是谁。 对。 麦克米兰呢是一个凝聚态物理学家，是一个做理论的，就在凝聚态物理里面做理论计算的一个物理学家。那么这位科学家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比如在我们的超导领域哈，他给这个超导体的临界温度画了一条红线。就是说用传统的超导理论去描述的超导体的温度永远不能超过40K 啊，他是画了这么一条红线。就在理论上，他做了很重要的贡献。那这位科学家特别遗憾哈，在他40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有一次就出去骑自行车锻炼，然后被一个新手女司机给撞死了，就是很早很年轻就去世了。就在他去世那一年，发表文章发表特别多，而且是成果最就是创造力最好的时候就去世了。 哎呀， 所以呢， 太 后 可 来为 惜 了 了。 纪念他嘛，然后就设了这么一个奖啊，尤其是奖励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成长，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的科学家啊，所以超源当然也算是一个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年轻科学家吧。 对，25岁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啊。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啊，叫凝聚态物理。我知道呢，咱中科院也有凝聚态物理研究所，但是您是物理研究所的，这凝聚态物理到底是什么意思？ 凝聚态物理实际上就是物理的一个分支领域。可能在这，大家在之前可能听说过固体物理，对吧？就固体材料就可以叫固体物理。那么在固体物理的基础上呢，后来就发现，其实一些类似固体的材料，比如说凝胶呀，比如说这个软物质像蛋白啊这种，对吧？甚至包括一些液体、流体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凝聚态物理的思路来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把凝聚态物理的一些概念给拓展了。那么拓展成了以后，就形成一个新的领域，以那固体物理的概念给拓展，那么形成一个新的领域，就叫做凝聚态物理。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凝聚态，什么东西，就这些东西可以凝聚在一起啊，它不像分子那个气体分子那样散的到处都是，是吧？它可以凝聚在一起，是吧？成一个固体也好，液体也好，通通叫做凝聚态啊，这就是凝聚态物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实际上我们生活里面能看见的绝大部分材料全是凝聚态材料，所以凝聚态物理大概占据物理学领域的60%啊，甚至更多啊。 我举个例子啊，您看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平常用的金属，很多金属呢都是在融化了以后重新塑形或者进行加工，哎，这个就能算凝聚态物理吗？ 对，你金属把它凝固了，然后又这个又结晶成合金啊，比如说对吧？然后你又性能就变了，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经历过了这个液体到固体的一个相变的过程，甚至固体和固体 内部呢它还有一个相变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凝电物理所研究的东西。 嗯，那我再举一个离大家生活更近的，我们把牛奶做成奶粉，哎，这个算是凝聚态物理吗？ 对，也是。嗯， 哦，这看来真的是在咱们生活中凝聚态物理出现的频率是要比大家想象中的可能要更多一点，而且离我们的生活也的确很近。 对对对。 好，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凝聚态物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回曹原的事情。我看在新闻媒体报道当中啊，提到了麦克米兰奖之后呢，还说曹原有可能在未来会继续斩获大奖，其中呢一个奖叫做巴克利奖。哎，这个奖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来路呢？ 嗯，巴克利奖是美国物理学会发布的这个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项。 嗯， 就每年这个美国物理学会会发布这个几个不同的奖啊，就比如说有粒子物理的奖，有凝聚态物理的奖，对吧？每个大的领域是有一个最高的奖项。那么在凝聚态物理里面最高的奖就是这个巴克利奖。巴克利也是一个人的名字。 嗯， 大家想要就那个碳60啊，我们叫做巴基球，哎，就是那个巴克利啊，就那个人，哦，那个科学家啊， 嗯， 发现碳60的那个命名的啊。 嗯， 巴克利奖代表着凝聚态物理的最高奖。哎，那个曹原的导师，他是获得了这个巴克利奖。 嗯， 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因为曹原他还是学生， 嗯， 应该不太可能获这个巴克利奖，因为这个奖是巴克利老师的。 哦，那未来当然随着他整个这个学术生涯不断的向前推进，有一天呢从学生的身份变为老师也许是有可能的。那随后啊，说回来，这个， 对对对，但不一定是这个领域啊。 这个巴克利奖它是不是就算是凝聚态物理领域当中的诺贝尔奖呢？ 可以这么说，对，可以这么说。嗯， 那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奖项也算是在整个这个业界啊是取得了非常高的学术的认可。那么接下来再想和您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最近这两天因为曹原啊获奖，很多人呢又开始关注这个天才少年。真的说他是天才少年一点都不为过。我看到呢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14岁啊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2014年呢前往麻省理工，2020年呢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呢继续在麻省理工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很多网友就说，哎呦，这个天才少年，你看他的很多学习，他的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国外，未来是不是就在国外继续工作了啊？有没有可能就不回国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损失呢？尤其是做基础物理研究的这样的人才很关键。哎，您怎么看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哈，第一，我首先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国内的大学，包括他的母校中科大，肯定跟他联系过啊，问他愿不愿意回来。 嗯， 那么回来，我觉得他不会那么早回来，因为一般来说哈，就是咱们这种做基础物理研究的，你博士毕业之后，你要做1到2期啊，最好是2期的博士后。他第一期博士后还没做完呢，对吧？还早着呢，所以，到时候回来回到哪个地方也不一定啊。这种，那至于回不要不要回来，我觉得不重要。 嗯， 因为做基础研究跟我们那些应用研究，就是大家这些天听过很多什么卡脖子技术啊，那些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基础研究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面向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信息都是开放的。 哦， 我们都是正式发表的工作，你都可以根据它发表的内容去重复它的工作的。 嗯， 所以这并不，它在哪个国家工作关系并不是很大啊。 嗯， 当然它如果能来中国，那当然对我们这个领域上面的研究当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止他自己吧，就是即使在中国的国内来说，像他这个领域能做到他这种水平的也有很多了。 嗯，对，我们今天仅仅是通过媒体是看到了一个叫做曹原的25岁的小伙子，但是罗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在这个领域像他一样优秀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这些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只关注某一个人啊。 嗯， 就是他年龄是小了一点，但是这个本来就是读大学读得早嘛，对吧？所以大学毕业早，这个很正常。但是就是正常来说，你一个大学毕业到博士，然后能够发个几篇 Nature Science 工作的，像这样的人其实大多的是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在您看来多的是。哎呀，这句话可能会伤人啊，陆老师有没有想到？好，不跟您开玩笑了。您刚才说到了一点啊，是 是说他还要在毕业之后再做一到两个博士后。这个对于做理论研究的人而言，这个做一到两期的博士后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吗？他们做博士后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不是做理论研究，是我说的是做基础物理研究，他是做实验的啊。 嗯。 那么做基础物理研究，做一到两期博士后，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基础研究实在是真的，相对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嗯。 那你博士毕业，你刚刚具备一个能够做基础研究的一个能力，就相当于你只拿到了一个门槛，只达到了一个门槛。 嗯。 你真正的你学会了。能自己独立的开展，自己选题，自己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还远着呢。 嗯， 所以你要经历过一到两期的这种博士后的训练，那么博士后的期间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相对来说是非常独立的。那么是你自己选题，你自己要能不能做的东西来，全靠你自己，对吧？然后可能还要自己还要去争取点资源，给经费啊，或者人上面的交流啊等等各方面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考验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这种独立的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条件。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大家想象哈，我们国内现在招过来的这些国外的人都是做过博士后的人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嗯，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有关曹源的这项研究，回到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您觉得他的这项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对于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他这个研究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啊，就在我刚才说过原子这种原子层的这种搭积木是吧，它搭积木就相当于我除了这个方块一层层落下之外，我还可以转个角度一样落下，那你可以怎么转，你可以两层转，可以三层转，可以四层转啊，可以转不同的角度，哎，突然之间多了一个可调的东西。 嗯， 那意味着它这个技术呢，如果发展下去，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我们随心所欲的根据我们调这个原子怎么落法，你就可以设计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件，然后这个器件能够实现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功能。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方方面面去了啊，就是在我们以前看起来都很难实现的那些东西，我们突然间有个这么一个小器件，哎，很轻松的就把它解决了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可以变得更快啊，对吧，我们的这个家里用的灯可以更节能啊等等都可以哈。 嗯，就是再说到您刚才提到的基础研究，到技术，到最后影响我们的生活。我的理解是这样，假设曹源继续在研究的过程中呢，真的找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通过角度的调整实现呢常温的超导，室温的超导，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理论对全世界公布了，然后呢还得需要懂技术的人把它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技术，最后这个技术呢再落实到工厂中生产出大家都能用到的产品，其实整个跟老百姓生活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逻辑，我的理解对吗？ 对，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它是需要很长的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就大家在网上看到都说它这个实现这个超导温度已经达到室温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哈。它那个超导温度只有一 K， 是非常非常低的，是-272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啊，所以直接在那个温度用肯定是不可能啊。但是将来有没有实现更多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关于呢曹源的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罗慧谦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罗老师。 好的，谢谢易龙。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请入的另外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姬阳。姬老师晚上好。 玉龙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探讨的话题呢是和获奖有关系。以上时间呢我们说到了像有巴克利奖还有麦克米兰奖，其实我们在和各位做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麦克米兰奖呢是针对于青年科学家，而巴克利奖呢其实是针对年纪比较偏大的科学家，甚至呢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意思。姬老师，为什么在奖项设置的时候需要把年轻人格外的给他区分出来呢？原因是什么？ 这个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设立奖项的人 他自己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对吧？这个是可能是最主要的，毕竟是他是出钱的，他设立奖项的。 嗯， 那么他的想法就是，也许比如说青年奖，他就想鼓励青年人，对吧？在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找出那些做出很好成绩的人，鼓励他们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而那个终身成就奖呢，奖励的是那些在某一个领域就是深挖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然后有很漂亮的结果的这样的科学家。 嗯，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对吧？那么一个人他如果干五年或者是干十五年，这样获得成果的可能性就差别了很多。同样干五年，对吧？那么如果我做的工作好，你做的工作稍微差一点，那么这是有可比性的。 嗯， 但是我才干了五年，另外一位前辈他可能干了三十年，他确实各方面都比这干了五年的年轻人干得好一些，但是可能比较下来，在三十年的这个从业三十年的这个人里，他并不是突出，而且他可能完全靠堆时间堆资历堆起来的，那么他的前途可能也就那样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作为如果我设立奖金的话，我希望看到那些刚刚从业不久的人就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的人，他们可能有更怎么说呢，就是更大的前途吧。所以我希望鼓励这样的青年人来继续从事科研。那么这可能是青年科技奖设立的主要原因。 嗯， 而那些终身成就奖奖励的就是那长期的从事某个特定领域研究，而且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奖。 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在各类的科学大奖当中，有一个奖呢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叫菲尔兹奖。那据我了解呢，菲尔兹奖呢是只发给年轻的科学家，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哦，这个有点历史的原因吧。那个菲尔兹奖它是奖给在数学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的数学家。 嗯， 然后呢是有一个限制，是一定要在40岁以前就要做出成果。 嗯， 而据说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是做数学的。据说在数学这个领域，一个人是不是有才能，是很早就能够看出来的。一些非常伟大的数学家，比如说伽罗华啦、阿贝尔啦，他们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了。 嗯， 那么在数学领域，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二三十岁还做不出头的话，可能你也这个人也就那样了，对吧？真的像张益唐那样五六十岁还能做出重大成果的，那只能说是特例。 嗯， 所以在数学界，菲尔兹奖虽然他说奖励的是年轻人40岁以前，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也都是在数学史上做出了突出成就的人了。 嗯， 当然数学界也有一个终身成就奖，比如说像什么沃尔夫奖等等。 对， 而对于我们在讨论的这个 AC 麦克米兰奖来说，首先它奖励的不是像数学这样一个特别大的领域，它奖励的是凝聚态物理领域里的青年科学家。而凝聚态物理呢，又是物理学这个领域下面的很多小分支里的一个分支。 嗯， 对，所以它奖励的是一个小领域。 嗯， 对吧？这跟菲尔兹奖有比较大的差别。另外呢，这个 AC 麦克米兰奖呢，它奖励的是，就是说获奖者的一个要求是说，你必须在过去的五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 嗯， 也就是说你刚获得博士学位，才从事正式科研工作三四年、四五年就做出突出成就的，这样才被考虑。所以呢，他们的获奖者可能大多也就只有30或者35岁。就很老，像曹原这样25岁就获奖了，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也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这工作也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您刚才也说到曹原25岁，其实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科学家，在很年轻的这个岁数上就获得了大奖。而且呢，我查阅资料，他14岁呢就上中科大了，其实跟您是同一所母校的。我想跟您就14岁啊，这个很小的年龄上大学，甚至被人誉为是天才儿童这个话题来谈一谈。 是不是从人才选择的角度来讲，这种天才儿童少年班就很容易出像曹原这样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呢？ 容易我觉得也不容易，对吧？大要成功还是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的。当然了，在科学上，特别物理学上，要取得成功，一个可以说是必要的因素，就是说你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嗯， 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那么在，比如科大少年班的这样的选拔机制来说，他挑选人的时候就要求这个学习能力非常强，非常突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年班选拔的学生最后成才的几率会更大一些。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想做出工作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然后比如说动手能力，这动手能力实际上在我觉得在少年班的选拔中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出来。更容易分辨的是做题的能力。 嗯，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运气，对吧？那么你就算学习好，你到时候做博士生研究生的时候，你选的那个导师他从事的这个领域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决定了你将来到底能不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所以这个影响也挺大。泛泛的说，就是少年班的同学一定能成才，也有点过分了，有点过于夸张了吧？倒不是说过分，对，因为我们现在宣传的都是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士，对吧？那么他们肯定有自己的优点，但是具有同样优点的人是不是一定能成功？恐怕并不是这样。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 对，通过以上和您的对话呢，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在科学研究中，至少我们所谈的这几个领域呢，往往是在年轻的时候获得的这些成就啊，也许可能是不是就注定了他接下来科研之路会走得更顺，或者获得更大的成就。除了我的这种印象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例证会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研究可能岁数越大，他获得成就的可能就会越大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科研，我们经常说科研像探险，对吧？探险嘛，就有很多运气的因素在里头。那么说什么因素一定能保证成功，我觉得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出这样的保证。所以我至于说这个年龄越大，年龄太大恐怕也不行，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设立出一个退休年龄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从比如说从大学毕业一直到四五十岁这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说，都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的黄金时间，对吧？甚至在五六十岁也能够做出非常突出的成就的人也屡见不鲜，比如说我们刚才举过的数学上的这个张益唐，对吧？比如说做锂电池研究的那个前几年刚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叫 Goodenough，他好像也就是四五十岁才转到这个行，而且 对， 甚至然后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就曹原获奖来谈了一下有关物理学的分支，谈了一下关于奖项设置背后的一些故事。以上呢，给我们所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姬阳，谢谢姬老师。 好，谢谢玉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第一时间的新闻资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咱们甄家除了大哥甄之道以外，就是我甄二最聪明最细心。 哎，还最细心呢。二姐，你这是要出门去啊？ 对啊，怎么了？ 你的包可落在沙发上了。 嗨，我是特地把包留在那儿的，我就出门陪同事做个产检，不想带包了，到时候在医院还要过安检，可麻烦了。 啊，产检啊？那你不用担心，你们不用过安检的。 为什么？你难道是在暗示我长得很安全吗？ 不是不是，我二姐长得特别不安全。 你这个听着也不像好话。 啊，嗨，这跟长相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啊，安检仪辐射很可怕，对胎儿健康有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孕妇啊，医院一定有什么特殊通道，不会让你们过安检的。 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呢？ 当然是真的，你就相信我吧。 好吧，那我就把包包带上吧，这可是限量版的包包，我是得拿出去跟六六多晒晒。 哎，好信好骗，你们聊什么安检包包呢？ 大哥，好骗说要是我们去产检，医院是不会让我们过安检的。 嗯，对对对，这是为了孕妇和胎儿着想。 啥玩意儿啊？ 甄好骗说了，安检仪辐射大，对胎儿有害。 那甄好骗还说自己智商高呢，你信吗？ 那个是万万不可以信的哦。 二姐，你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你又被骗了，然后又开始造谣。无论是安检门还是安检仪，过人还是过物，对人体的辐射几乎没有，尤其是安检仪，还不如你手机辐射大呢。 啊？还不如手机？ 是啊，一般来说啊，设备功率越大，电磁辐射强度越大。在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功率是安检仪功率的20多倍，但大家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这就证明根本不用担心安检仪。 我就说嘛，现在到处都是安检仪，肯定不会不安全的。 这句话还算是动过脑子的，就算你们不懂原理，但至少应该知道国家对各类电磁设备的辐射剂量是有明确标准的，而且常见的安检仪射线全部密封在机器内，一般情况下射线也不会跑出来，而且只有在检测的时候安检仪才会发出射线。人啊物啊过机器的时候都挺快的，所以结论就是 孕妇可以正常过安检，不用担心自己和胎儿的健康。 哎，我的包包又少了一次抛头露面的机会。 哎，好信呐，你就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啊？ 就算像好骗瞎说的那样啊，产妇可以不过安检，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都得过安检吧？ 也是啊。哼，我又被甄好骗给绕进去了。 哎，要我说啊，你这全身上下最不安全的其实是脑子。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